不知道这样的演出大家给予什么样的评价啊？反正到外面去演出，大家还是给予了肯定，是吧？嗯， 可能吧。 那下面呢，咱们再跟李和啊，李和是李文林，这回扮演的李玉和。李文林这次《红灯记》的李玉和是谁来给你指导的？ 已经去世的孙悦老师， 嗯， 还有冯志孝老师， 他们帮你来一点一点的来指点。 对对对， 我特想问你一个，就是你现在怎么看待这个人物？就是李玉和这个人物。 作为李玉和这个人物，是当时是那个年代啊，地下党啊， 地下党。 作为我本身演这个人物呢，就是把我首先是把握他的这个人物这个心理，当时中国共产党地下党。作为我来说是年轻啊，没有是当时的年代咱们没有接触过，就是通过他这个人物，我通过自己心里来在舞台上表现呢，就是通过我的唱和念和表演来怎么表演。 还是表现他那种比较这个英雄的 气质、啊、英雄 气质。 哎， 但是他也有儿女情长的一面。 对对对对对 啊，非常富有人性化的一 面。对母亲啊，对女儿啊， 对 家里的亲情还是应当有的。 所以呢，大家对于李和这个角色还是蛮喜欢的。 对对 对, 对 啊，比那个雷刚要讨巧的多。 对，比雷刚讨巧。 雷刚是为这个杨春霞扮演的柯湘的一个对面啊，他的一个反面人物。 对， 但是这个李玉和是一个大正面呐。 对对对对， 嗯嗯，那么下面咱们就听听这个李文林演唱的李玉和当中的李玉和的一段唱吧。 对， 好啊啊，当叫儿走一走，当叫铁汉。手心不怕浑身饥，不断而坐牢不怕把牢底来坐穿，山河破碎儿的心干脆，人民受难儿的怒火燃，革命的道路在肩前前铺好几走向前，孩儿虽死无遗憾，只是他的丈母为患儿心不安，恨不得弟兄们一同叫喊，从江池上飞舞到关山，要是打几百万同个包脱苦难。

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光辉照儿涌向前， 啊，

笑，送金宝装作前途。 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 三月盼万月盼望穿双眼，怎知道今日里大毒飞进深山，救穷人脱苦难，自己队伍来到面前。